我不羡慕太阳，照不亮你过往，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。我太嫉妒时光，能离开的大方，不用开口，也就无需躲藏。有一种悲伤，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，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模样，无法遗忘。有一种悲伤，是笑着与你分开，思念却背对背张望，剩下倔强，剩下合照一张。 一场。